喂，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坚尼地道啊！今日系6月19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喺我哋身边有糖水肥仔同埋爆石，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啊！ 今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吓、啊，即系铜锣湾书店事件啦、啊、吓、啊，香港就 奥巴马见达赖喇嘛啦， 系哇，依个算小嘢啦，即系你谂下。澳洲又大选啦吓、啊，就嚟即系七月头又大选啦，跟住美国嗰边又大选啦，咁跟住英 confirm 咗啦 ，confirm 咗候选人 希拉里对呢、這个 特朗普啊， 普，我、啊啊、即系搞唔清楚佢中文名应该点样读啊，即系 Donald Trump 啊，同埋呢个喂英国呢个脱欧都系一件非常之大嘅件事、啊。 肯定系啦、啊，呢、這 个即系早，我记得即系点解我会知道英国脱欧样嘢，我竟然唔系睇新闻嘅，我系咧系见到有一日股市咧，澳洲系股市跌到趴街咧，跟住啲银行股跌到，咦？点解会跌到咁嘅咧？跟住望下，喂，唔系、啊，原来讲英国脱欧，咁我先知道，先至会领会到有依件咁嘅事，仲好似个势好似好行咁，跟住无奈就有呢个Joe Cox 被枪杀事件啊，咁样。 嗯，我就觉得系有啲靠客嘅，如果你话银行股大跌，我就觉得，因为你其有啲 uncertainty 啦，当然，我觉得成件事就系好有色彩嘅件事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就算系拍呢个荷里活电影啦，即系可以拍成荷里活电影，兼且系要一个 trilogy 咁出先至可以拍出呢个成个故事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啦，嗱，有枪杀案啦，咁同埋呢个成件事系。牵系到可以话系大英帝国嘅兴亡啦，即系佢历史啦。咁你可以想象到啊，如果拍成电影，第一嘢咧，未嚟字幕就已经系一件枪杀案，一件枪击案，跟住一个政治嘅新星，相对年轻啦。你政坛嚟讲，一个好 presentable 嘅明日之星喺工党入边嘅一个议员，一个金发嘅女郎。被人槍擊，跟住急救入院不治，咁跟住嗰個槍手仲要係被傳啦，就話佢喺槍殺佢嘅時候咧，就嗌咗話 put Britain first 嘅，咁即係係一件咁 colourful 嘅事咯。咁同埋係你要喺英國呢個係英國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戲佢嘅戲劇啦。咁完全係好有悲劇色彩㗎啦，將成件事你會覺得係好係命運嚟㗎呢樣嘢。 其實係咪到最尾其實都係錢作怪呢？係咪真係因為即係你愣住呢個咁嘅即係歐聯呢個咁嘅體系，令到即係英國係咁掟錢出嚟，而個利既得利益亦都係唔顯著，所以即係先至會有咁多人話不如真係去脫歐呢？ 其實係咪真係掟咗好多錢出嚟呢？因為其實你而家好多你唔知道脫咗歐之後，如果真係公投決定咗脫歐之後係會發生咗咩事啦。咁我又相信今時今日唔會去返話20年前係會再有貿易壁壘啊嗰啲嘢啦，同歐洲即係話如果你係 handle 得好嘅，其實我覺得就算係你即係其實你應該係脫歐應該係對經濟負面嘅影響係應該係有嘅。冇理由話係因為話要掟錢出嚟去俾歐洲，所以要脫離歐洲喎。 幾樣嘢啦，即係我睇返啲數據就係話，即係譬如英國佢要俾，即係佢要俾個會員費嘅嚇，咁呢個會員費其實每年呢就係平均大概都成67億英磅啊，咁所以都即係呢個數字亦都係唔細啦，相對地。咁你亦都另一邊雙就係話，即係好多譬如一啲英國嘅漁業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英國嘅即係 trading 啊呢啲咁嘅嘢，佢都去即係矛頭指向話哦，因為咧依、這個咁樣嘅即係歐盟依然咁嘅事咧，令到依啲咁樣嘅好多產業咧，或者好多嘅行業咧，都或者係工作啊，都唔工作量或者係即係依啲咁嘅 unemployment rate 啊，依啲咁嘅嘢咧，都係有個負面影響，所以先至會有依咁嘅脱歐嘅依個咁嘅諗法啦。同埋都好大原因係因為依個嘅移民嘅問題啦。 係肯定係同呢個其實歐洲自2008年開始嗰個金融海嘯之後，

即今日我就係想帶出依一樣嘢，什麼叫向強如雪不呢？我哋之前其實有講過公民抗命嗰陣時，即雨傘革命嗰一派，我哋其實都有講開依啲，其實係一個雪不㗎，其實係㗎喎，其實即公民抗命，譬如我哋唔交税，咁咪向強如雪不囉。OK，或者我哋去即係我哋係去譬如話你哋頭先啊唐水你講過話，我哋去即係唔承認呢個特首嘅 ，OK？呢、這個咪係向強權說不囉，但係呢一樣嘢究竟係即係你去參與遊行就解決咗簽咗打咗卡就呢件事啦，定係還是即係用另外一啲途徑向向強權說不呢咁樣。咁其實今次呢個咁嘅遊行都有個契機嘅，你見到香港人其實係好咗少少㗎，點解咁講呢？即係今次呢個遊行即係劉明基事件啦，第二日即刻搞遊行啦，都得個500多人。咁你見到其實嗰個效果係你會知道香港人其實已經知道呢啲嘢已經唔算係叫做向強權說不啦咁樣。你自己生活喺香港，你點樣諗住點樣去向強權說不呢？ 我嘅強權說不就係話，如果佢要我哋依照基本法，甚至乎話要我哋去承認呢一國兩制，甚至乎要去承認中國就係我哋嘅回歸咗之即係 so call 回歸咗之後嘅嗰個主權國家嘅時候，我呢樣我一定唔承認㗎。 咁即係你要即係如果你拎住嗰本護照，當然你如果拎住嗰本係澳洲護照，但係如果你拎住嗰本係香港即係特區護照，你又剪 Q 咗佢咯，基本上係咩意思 啊？最低限度，起碼回鄉卡剪，起碼一定唔會翻大陸先啦。 冇翻大陸咯，第一件事。 咪咯，黐線㗎！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回大陸、okay? 做嘢不要找中資啊，不要找中資的公司啊，咁樣。同埋你其實仲有一樣嘢好簡單嘅，就係、是、你譬如話香港早排有好多水貨走私，有好多譬如話有好多人，有好多大陸人嚟香港嘅時候，佢哋會即係牙牙咋咋咁樣，你係唔係一定要去奉承佢哋呢？我都唔係囉。即係其實 你係咪去到踢佢劫嘅係咪？ 我會走去借，我唔係會走去借佢哋嘅，但係呢我係會譬如話牙咋咋啲呢，我係特登，可能我身形比較大份，咁所以呢即係喺地鐵，尤其喺地鐵裏面呢，明知冇位就仲要牙埋嚟嗰啲情況之下呢，我係會俾個 shoulder charge 佢嗰啲，係會 喂，但係亦都要睇返我就係想，亦都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呢，其實攞個 trap 嚟嘅。咁其實嗰班又唔係強權嚟㗎喎。你明白我意思呀？嗰班強權活在強權底下嘅人嚟㗎咗喎。即係我哋亦都去返回返底，要對準政權喎。 點對準呀、 啊？咁、就即係我意思就係 冤到根喎。 我哋即係呢個永遠永續嘅，除咗基本法永續之外，就係呢啲咁嘅矛盾 terms 係可以永遠咁樣去 round 都係未 round 完嘅咁樣。咁唐水你要覺得有啲咩嘅 example， 你覺得係可以作為一個嘅即係向強權說不嘅一個 example 呢？ 向強權說不 係啊， 你問我啊，我覺得係獨立係基本㗎囉、 okay， 我覺得係獨立係基本㗎囉。咁但係我覺得呢單嘢呢係唔係真係有啲嘢真係幾得意嘅，我覺得譬如你陳大文 share 出嚟呢個咩《蘋果日報》喎，呢個被失蹤真相，大專少女嬲爆上街，冒號點解中共可以咁做，咁但好 佢活得第二個時空咁嘛，嗰啲人 有病咩事呢度有咩事啊？咩大专少女嚟噶呢个？ 平时喺山洞里面住啊嘛。 咩事啊？吓咁嘅咁奇怪嘅嘢都有喎。 所以林明基事件就系叫醒呢班仲有一班咁嘅人咯，同大家 讲。系，但我想讲清楚就系呢个一国两制嘅问题。咪所谓一国两制，其实如果你话系就系破坏咗。即係如果你講所謂兩個制度嘅，就係中國就行佢哋嘅社會，唔知佢哋咩制度啦。咁香港呢就係行既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嘅時候，其實呢件事件冇破壞到一國兩制。 過關㗎嘛，佢過關嗰時俾人 入㗎。唔係囉，咁佢過嚟執法㗎嘛，咁